我们刚才也预报了是一个凉的水平了。那么这几天呢，北京的天气以高气压作用为主，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15号到17号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二级凉，18号略有转差，达到二到三级凉到轻度污染的水平，还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活动的。春暖花开，也适宜大家出去走一走。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能见度不错，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1度。预计未来两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莲石路一线五环到二环间进城方向全线车多流量大，复兴路、玉泉路、五棵松桥路段进城方向车多，重点提示富石路、富石路富裕桥进京方向路面的移洒事故正在清理，后车拥堵严重，队尾排到了金顶街路段，请车辆提前绕行。西二环以官员桥为中心节点，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西二环南段蔡胡营桥到官员桥的南向北也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你了解霍金吗？2018年3月14号，史蒂芬霍金于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即使全身瘫痪，仍然借助电脑与银河蒸汽与世界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读懂霍金。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霍金17岁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用了很短的时间得到一等荣誉硕士学位，随后转读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您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的呢？A. 17岁在牛津大学读书时 B. 21岁在剑桥就读时 C. 23岁留在剑桥大学研究工作之后。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公众人物霍金。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霍金呢刚刚过世哈。那么他留给这个科学界，留给人类很多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个知识遗产。那么关于他的这个人生呢，也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真的是都是见过霍金的咱们中国的科学家，来跟您一块儿聊聊霍金，带我们一起来能够稍微的读懂一点霍金吧。那么这第一道题呢，就是霍金17岁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然后呢，后来又用了很短的时间，这个得到了一等的荣誉学士学位，后来又去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那么霍金呢，他这个有一个疾病叫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这个也是造成后来我们看到他这个出现在公众形象这个 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个形象也都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哈。那么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得的？17岁的时候、21岁的时候还是23岁的时候？当然不是说什么时候得的，得的可能是早得，什么时候被诊断出来的？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汉化大展的门票两张。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315的有关消息。消费者的维权通道现在是更畅通了。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昨天升级完成了，引入了阿里巴巴、高德地图等五家科技企业的技术。消费者不仅可以在24小时进行投诉举报，还有望在线完成纠纷解决。这次12315平台升级，除了官方网站和 APP， 12315的官方小程序还首度登录支付宝，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点点手机就能维权了。投诉时，消费者可以选择优先让企业介入，企业处理时长最多不超过10个工作日。如果消费者对企业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一键就能转交给企业所在地的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央视315联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今年315晚会的消费预警。春天买到仿真包菜，夏天吃的西瓜是注射的，秋天的花生泡水会掉色，冬天主食有添加剂，居然还会燃烧，这些啊都是谣言，您千万不要相信。家电安装维修收多少钱合适呢？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疑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2017年北京消费者对家电售后的投诉量居高不下，问题主要集中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不透明等。北京市消协统计，2017年家用电子电器类位居投诉商品的首位，全年投诉量达到了4267件。其中不少消费者反映黑维修点、冒充品牌售后，导致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而且价格还虚高。来看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香港保利春拍马上要开始了，已经确定会有草间弥生的作品。草间弥生70岁之前最长尺幅的一幅巨大的作品叫《无限星网》会上拍。那么草间弥生也是极具话题性的一位前卫的艺术家。纪念币的价格在持续的贬值，一些纪念币市值跌了 50%， 部分生肖纪念币更是跌了近 70%， 相当于价格被腰斩。纪念币发行总量增加是这几年贬值的主要原因。早些年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数量大都在1000万枚到3000万枚之间，但是近几年生肖纪念币发行数量动辄就上亿枚。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4月10号起，全国铁路将进行列车运行图调整，调图最大的亮点就是京沪高铁350公里级别的复兴号高铁由现在的7对增加到15对，其中杭州东至北京南间启用3对复兴号高铁。首批3对杭京高铁更换复兴号目前已在网上开售车票了。这3对杭州往返北京的复兴号和之前的和谐号相比，座椅的间距增大了，还有 WiFi 全覆盖。目前从杭州到北京最快的一趟高铁耗时5小时02分钟，而其余的13趟高铁全程耗时则需要5个半小时以上。复兴号的到来将杭州到北京之间的时空距离至少压缩了半个小时以上。这次复兴号开行票价暂时是不变的，二等座票价依然是538.5元，一等座907元。天气渐暖，各地樱花、桃花、油菜花、杏花等竞相开放，近期已有多款春季赏花游线路推出，其中日本赏樱线路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6% 左右。国内方面，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无锡源头渚的樱花、杭州西湖的桃花、西藏灵芝的桃花，还有云南罗平的油菜花等等，都是国内最受游客喜爱的赏花游选择。 武汉大学的樱花也即将进入盛花期，武大昨天宣布从3月1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起开放网上免费预约通道，日最高接待游客量为3万人次。为了确保教学秩序，打击黑导游和黄牛党，武大将在入口处设置人脸识别系统，对入校赏樱的游客实行身份核验。除了武汉大学，上海植物园的成片樱花也将在4月初迎来绽放，同时像南京的鸡鸣寺、杭州的太子湾等地，4月初也是最好的赏樱时节。受强冷空气影响，从14号夜间开始，辽宁大部分地区迎来降雪，目前局部地区的降雪仍在继续，并已达到暴雪级别。辽宁省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多个暴雪预警信号，辽宁沿海各港口客船15号全都停航，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航班也出现大面积的延误，目前机场的积压航班正在陆续放行。目光转向国外，澳大利亚表示，国际游客2017年在澳大利亚的消费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游客。2017年约有133万中国游客访问澳大利亚，消费达到了104澳元，约合517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了 14%。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飞行汽车如今成为了现实，由美国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投资的谷歌飞行器公司小鹰近日披露，已经在新西兰公开试飞了最新研发的自动驾驶空中出租车。这款空中出租车未来并不针对个人出售，而会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空中出租车外观像一架小型飞机和无人机的结合体，一对机翼上配备了多个小旋翼叶片，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落，也可以像固定翼飞机一样借助跑道来起飞。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采暖季将会延长到3月20号，也就是下周二晚上的12点。根据专业的气象预报，本市从昨天开始有了一次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为了保证居民平稳度过降温，所以延长了供暖时间。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各位家长，今年开学以来，各托幼机构及学校已发生了多起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疫情，近期仍处于诺如病毒疫情高发期。市疾控中心提醒，病毒流行季，学校应停止举办学生活动，避免疫情扩散。即日起，在北京办理出入境业务，申请人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京东 APP 等多个支付平台扫码支付费用。警方提醒，内地及港澳台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回执单上的二维码具有唯一性和时效性，仅在办理业务当天有效，隔天或支付后会自动失效。本市高职自主招生3月18号到22号报名，每名考生限报一所院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要及时关注学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在规定时间登录招生院校网站报名，并携带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办理现场确认手续。高职自主招生院校采取不同的入学考试评价办法，如笔试和面试等形式，内容以综合能力测试为主。各校初试时间统一在3月31号上午，复试时间由各校自行安排，4月2号之前完成。即日起，国安社区推出一元试用智能门锁体验15天无钥匙生活的活动，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申请试用资格。申请成功后，国安社区将安排专业师傅在3天内免费上门安装智能门锁，免费试用15天。试用过程中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试用期结束后，用户可以选择购买或退还产品，退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来关注电影方面，今天法国动画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上映。《大坏狐狸的故事》改编自导演本杰明·雷内的原创绘本《坏狐狸》，描绘了一个小型农场内发生在一群正义善良、脑筋却不太灵光的小动物们间的三段故事。2018年，这部影片获得了法国卢米埃尔奖最佳动画片以及法国电影凯撒奖的最佳动画片奖。还有一部法国动画电影今天也会上映，就是《虎皮萌企鹅》。这部影片讲述了虎纹企鹅领导下的小神兵特工队与反派考拉魔王斗智斗勇的故事。 解霍金吗？2018年3月14号，史蒂芬·霍金于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即使全身瘫痪，仍然借助电脑语音合成器与世界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读懂霍金。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霍金17岁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用了很短的时间得到1等荣誉硕士学位，随后转读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您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的呢？ A. 17岁在牛津大学读书时， B. 21岁在剑桥就读时， C. 23岁留在剑桥大学研究工作之后。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我们看到现在发来的这个真的是17、21和23岁都有哈，但是有一个确诊的这个岁数到底是多大岁数呢？来，答对的朋友呢将有可能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这个中国汉化大展的门票2张，所以也请各位朋友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My advice is, if you want to go into space, go into physics. If I knew what the greatest discovery of the next 100 years would be, I would have made it already.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霍金25年前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这标志性的电脑发出的声音，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当地时间3月14号，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家人对外宣布，霍金在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这位全世界最知名的科学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禁锢在轮椅上，却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何贡献呢？他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科学家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霍金，也请到了两位见过霍金的专业人士，带大家一起来读懂霍金。啊，我是主持人黄燕，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赵征，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前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赵征教授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在相对论、黑洞物理等领域发表论文上100篇，在黑洞热性质、时空基点、中速同步和热力学的关系等方面有创新性的工作，2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2等奖。张轩中，本名张华，是当今年轻而有影响力的80后科普作家，在科普网站蝌蚪五线谱担任科普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硕士毕业，著有《相对论通俗演绎》《日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等文章，常年兼职讲课和讲座。 非常欢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赵征赵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赵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 嗯，还有科普作家张轩中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嗯，从刚才片花的介绍里，大家可以听出来哈，今天我们请到二位嘉宾真的都是特别专业的人士，而且呢，这个张轩中先生，您还是赵教授的学生哈。 对对对。 哎，非常欢迎二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前天我们在得知霍金过世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二位。二位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们，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哈，在今天的节目里来给大家讲一讲霍金，也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霍金这个人，了解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因为这几天我们知道围绕着这个霍金也好多各种各样的采访哈，各种什么公众号也出了好多消息，里头呢有一些是解读的非常好，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误解，所以今天也是请二位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二位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您二位都见过霍金本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都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机缘呢？赵教授先说，您是这个 最早见到的哈。 对，我是那个1985年的时候见到了霍金，那是霍金第一次访问中国。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呢，是应中国科技大学的邀请呢，到那儿去做学术报告和那个科普的讲座。然后呢，霍金呢就提出了一个愿望，他要想上长城。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呢就跟我的老师刘辽先生呢联系。 当时霍金去中科大，中科大是在合肥。 合肥，对，在合肥。 第一站去的是合肥。 对。对，第一站去的是合肥、然后呢就跟我的老师刘辽先生联系，就是他希望他到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待，刘辽先生就同意了。后来霍金就在我们这儿呢访问了3天，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其实还是科普型的报告、大概有500人参加，当时在北师大的最大的那个教室，500座教室，就是现在的静文讲堂。当然静文讲堂现在只剩400座了。那个在那里边做的报告，当时呢他还嗓子还能动，还能略微的发一点音，能说话、但是那个说话呢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听懂的了、就是英语好的人也听不懂，也必须由他的一个专职的翻译、或还来翻译一下，把它翻成普通的英文、然后再由别人呢翻成中文，这样来听啊。 就好复杂，就霍金做的那个演讲的报告实际上就是他来说，然后他的一个助手把它翻译成大家能听懂的英文。 对对对。 然后为了让在座更多的同学和老师能听明白，再由咱们的一位翻译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当时大概讲的，我觉得有1.5到2个小时吧，时间还是不短的。 那时候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他讲的就是关于黑洞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当时的进展。但是是以科普的形式讲解的。那个500座教室啊，人都坐满了，而且那个后排还站着一些人，我印象当中。 那个时候，其实霍金在咱们中国的知名度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哈， 当然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呢也有很多搞物理，对物理感兴趣的人呢、对天文感兴趣的人呢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 在业内他是一个名人 啊。对对对， 不像现在是一个公众的这个科普名人了。 对对对，那个成为成为公众的那个名人呢，特别是那时间简史那本书出版以后，是吧，看的人就非常多了。 85年时候他还正在写那本书呢，是吧？ 可能是正在写那本书，我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了解到他那时候还正在写、据说还就是在这个合肥到北京来往的火车上的时候，他还在思考。当时陪同的工作人员曾经有说起过 对， 在北京待了3天，做了一场报告，然后呢、 然后呢跟我们底下还有一些局部的那个小的范围的这个学术交流，再有更多的呢，就更重要的就是他想上长城，然后呢我们的几个比较年轻的学生啊把他给抬上去了。抬到长城上面去 了。就他那时候走路是已经是不行，只能坐轮椅。 就完全不行了，走路是完全不行了。 他为什么会想上长城？我听说他也是因为知道毛主席的那句诗词，是吗？ 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啊。 所以当时好像我听说是考虑到他的身体的原因，一开始是劝他不要去，然后他非去，是吗？ 对对对，一开始劝他不要去，合肥那边，中科大那边一开始也大概觉得他最好是不去，怕他身体不好。我们这边也劝过他。后来在登山登到一半的时候也曾经说是不是就差不多了、他还是一定要上去，最后还是终于上去了。 想当一回好汉。 对对对对对对。 那次这3天的这个北京之行，那次等于是在合肥待了几天、然后北京待了3天。 对对对。 给这个赵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相信给霍金应该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和美好的印象哈。 对对对。 所以说他这个后来这个时隔了21年之后，又来中国了。这21年之后第二次来呢，知道这个张宣忠张先生，您见到了他是吗？ 对，是的。 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机缘呢？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当时出版霍金那个书的编辑，就是说他的那个出版社的编辑，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编辑，孙桂军老师呢，他找到我说，因为我跟霍金呢，他是同行吧，相当于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本科的时候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跟梁灿斌教授还有赵征教授学了很多相对论的知识、所以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还没上这个大学、 那时候还没上，但是我那个他那是刚才您说的应该是第三次，可能就是他2006年过境是第三次来、对， 2006年是第三次来中国哈。 对、对，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就说 叫我跟霍金去交流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机会比较难得嘛。 当时这个出版社是要出霍金的《时间简史》中文版哈？ 不是，已经出版了，那个书已经非常畅销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2006年了。 那他们当时是要出他的什么书呢？ 他们没有想出什么，他们就是想跟霍金 交 流一下，然后 他们出版过《时间简史》，所以跟霍金之前有这个 联系。对，这个书就是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的《时间简史》，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跟霍金再有个交流，所以他要找一些年轻的读者去问霍金问题，但是因为霍金的地位比较高嘛，他们就要找比较专业的读者，就是 能沟通得了的， 能沟通得了。万一像我是学相对论的，所以可以沟通，所以他们就请我过去，就跟霍金交流，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您是在哪儿见到他的？ 我是在北京的友谊宾馆，那时可能霍金是住在友谊宾馆嘛，就是在人民大学边上那个友谊宾馆呢。 嗯。 然后当时见到的时候，还有我的师兄张洪宝也一块去的，我们两个人一块去的。 那您跟他都交流了些什么？问了什么问题呢？ 我跟他问的问题比较的简单，因为我想反正当时确实后来也上了媒体，就是湖南卫视都播了，然后我问了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这霍金先生，您这个听说您跟您的女儿正在写一本新的科普书，我说您这个科普书叫的名字大概写的怎么样了， 嗯， 完成了多少了，就大概是这个。 他回答您了吗？ 他当然回答了，他用眼睛打字还很费劲，就是用、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只能是用眼皮来看那个电脑打字了、 对，那个时候他完全不会说话了。刚才赵老师讲的85年的时候他还是会说话的，但是在我见到他的时候是2006年了、那个时候已经21年以后他完全不会说话，只是用电脑来那个合成出这个声音然后回答这个问题。 他那个就是85年来的那一次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还能看到他有笑容，我始终记得很清楚，就当时他那个冲我笑的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还能自己的这个笑哈， 对对对， 后来他就这个笑的话就是我们媒体所说的就是呲牙咧嘴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肌肉萎缩的造成的哈。您问了一个，就是当时霍金和他的女儿在写的书叫什么名字，大概写了什么？ 对对对。 那后来您的那个师兄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哦，我的师兄张洪宝他问的问题是说霍金是不是还会相信仁者原理是正确的。 嗯， 其中仁者原理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只能是这样的，如果物理规律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就不会诞生。 哦， 没有人类诞生就不会有人来问这个问题，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相不相信仁则原理，则是选择的择， 对对， 仁则原理哈。 对， 然后霍金先生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你， 他都给予了回答。对， 那个时候就只能是通过电脑来交流了哈。 对， 他能听你们说话，但是打字用电脑然后用合成器发出来声音，是吧？ 没错，就是这样。 那么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霍金呢，大家现在熟知的一个定语就是霍金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这么说呢？霍金的研究领域是引力与黑洞，那么霍金在物理学领域最主要的贡献又是什么？对于我们的生活和认知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会儿我们继续请赵征教授和张轩中先生来带大家一起读懂霍金。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018高考考什么？考生分数怎样报志愿最稳妥？你所关心的高考志愿填报问题，这里有最权威的解读。精锐教育携手教育面对面举办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于3月17日上午9点西城区财政部礼堂，邀请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析分析高考志愿填报技巧，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现场抢票电话400-673-0082，现场可领取学习资料礼包一份。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 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受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能见度不错，光照充足，有利于交通出行，也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降雨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降雨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预计未来2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呢，这个要重点提示各位朋友，富士路、富裕路进京方向路面雨洒事故还在清理，后车拥堵严重，队尾还在不断的延长。目前接近了双玉桥，建议后车绕行一下莲石东路。那么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北五环上清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的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的二环的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方向。 你了解霍金吗？2018年3月14号，史蒂芬霍金于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即使全身瘫痪，仍然借助电脑语音合成器与世界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你一起读懂霍金。霍金1942年1月8号在英国牛津出生。1959年，17岁的霍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用了很短的时间得到1等荣誉硕士学位，随后转读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1963年，霍金21岁。他不幸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也就是运动神经细胞病，俗称渐冻人。当时医生诊断身患绝症的他只能活2年，看他一直坚强地活了下来。23岁时，霍金取得了博士学位，留在剑桥大学继续研究工作。患病的霍金一生当中多数时间都被禁锢在轮椅上，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只有3根手指和2只眼睛可以活动。 疾病让他的身体严重变形，头只能朝右边倾斜，肩膀左低右高，双手紧紧地并在当中，嘴歪成 S 型，只要略带微笑，马上就会显现出呲牙咧嘴的样子。现在这已经成了他标志的形象，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霍金的故事曾经被改编成电影，您知道是哪一部吗？ A 万物理论， B 辛普森一家， C 星际迷航。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21岁在剑桥的就读的时候，他被确诊得了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哈。答对的朋友很多，赵教授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送他两张画展的票。 我看选85吧。 85， 因为85年他来北京嘛，是吧？ 来 中国访问，第一次来中国， 您也见到了他。好，请我们的编辑看看第85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霍金的故事曾被改编成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呢？是万物理论，是辛普森一家，还是星际迷航呢？这三个都跟他有关系，来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汉化大展的门票两张。好，第一题第85位答对的朋友是愤怒的猫，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当地时间3月14号，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剑桥家中逝世，享年76岁。那么霍金呢，一直梦想去太空，后来呢是梦想成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简单的音频来了解一下。 我认为如果不进入太空，人类就没有未来。我因此想鼓励大众对太空的兴趣。我一直梦想着进入太空，零重力飞行是太空旅行的第一步。 那么霍金呢一直梦想去太空，后来梦想成真了。这段音频呢有一个介绍，这个稍后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事儿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位全世界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霍金，他的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贡献？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见过霍金的专业人士带大家一起来读懂霍金。好，那么再一次欢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赵征，以及著名的科普作家张宣忠先生。欢迎二位。那么说到这个霍金呢，我们去查资料都会有这样的介绍，说他主要的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性定理和黑洞的面积定理。好专业的词汇啊。您知道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是真的是来回来去的看，尤其看二位还发表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也想请二位给大家先做一个基础的这个知识的一个普及吧。比如说宇宙论和黑洞，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宇宙论呢，就是研究我们宇宙的演化，它的起源以及演化的情况。黑洞呢，是我们知道宇宙中可能存在的一种天体啊，这种天体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天体。最初的理解呢，就是它任何东西都可以掉进去，但是任何东西都出不来。后来呢，发现呢，就是经过霍金他们的工作，当然还有其他人，就证明了黑洞是有温度的。那么它就可能有热辐射，所以黑洞呢，并不是一颗死亡了的星，而是一颗还在活跃着的星。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宇宙中呢，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天体呢。有很多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认为是黑洞的候选者，意思就是说它很可能是黑洞，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不能说有任何一个东西天体呢已经被确认肯定是黑洞，大家达到了一致的意见还没有。那个霍金的这个工作呢，他主要是在对黑洞和宇宙学的研究当中取得的，特别是对黑洞的研究。那么他的工作呢，一个呢就是这个面积定理。这个面积定理呢是完全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就是一个黑洞啊，在演化过程当中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它的表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小。当时他是作为一个数学和那个广义相对论推论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以后呢，把这个面积呢有人理解为是熵，热力学当中的熵，那么就对就有一个 革命性的那个进步了啊。这是他面积定理，是他自己完成的。还有这个奇性定理呢，是因为说这个在黑洞刚开，黑洞的中心啊有一个奇点。所谓奇点呢，大家最初的理解呢，就是物质密度和时空曲率呢都是无穷大的这样一个点，不能够用物理理论来描述的这样一个点。当时呢在物理学界呢有一个争论，就这种类型的奇点，比如说那个白洞里边也有一个奇点，那么在这样的这种奇点呢，是不是广义相对论理论的结果，还是我们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坐标系选择的不好啊等等其他的原因引起的？首先呢就排除了坐标系，这不是跟坐标系的选择有关。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认为呢，会不会是我们在研究广义相对论的时候，把这个我们研究的天体想象的对称性太好了。比如说一个黑洞的那中心有一个奇点，就是说这个星呢完全球对称的塌缩，在塌缩过程当中一直保持球对称，那么就会是奇点。如果塌缩的过程实际过程不是标准的球对称呢，这些物质呢就可能在中心的部分错过去，然后就不会形成奇点。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但是当时的一个数学家呢彭若斯，他进来搞相对论，他就提出来呢这是不对的，他就证明了呢在黑洞的内部肯定有一个奇点。那么霍金呢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而且为什么会感兴趣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彭若斯把这个奇点呢解释成时间的终点，就时间到那就结束了，白洞里边的那个奇点呢解释成黑洞的起点，那么就黑洞就是时间的开始的地方。这个当然是个很吸引人的问题。霍金对这个问题呢把它推广到。 时间在这里是有起点和终点的。 对对对，就是起点的存在呢就表示时间是有起开始和有结束的。那么霍金呢又把这个工作呢把它进一步发展起来，推广到这个宇宙学这个当中，就出现了所谓奇性定理或者叫起点定理。这个定理的我觉得最重要之点就在于呢，他说时间有开始，还是而且有结束。那么一个他说一个合理的物理时空，按照广义相对论，时间一定有开始或者一定有结束。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古代就有人讨论，但是那都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事儿，都是一些摸不着的事儿，乱说的啊。这回呢物理学家出来说有开始有结束，那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很重要在物理学界。 而且他是通过一些这个数学和物理的方式来证明 了。对对对，他是严格的证明的，用数学物理方式严格证明的，而且很多人后来进行过推敲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毛病。 所以说霍金的这些理论不是说他在那儿坐在那儿或躺着那拍脑袋想出来的。 对对对。 人家是经过严密的计算哈。 对对对。 咱们这是叫奇性定理，不是叫奇性定理哈。奇数，我们因为小时候学奇数偶数嘛。在科学界叫奇性定理。 奇性定理或者叫奇点定理。为什么不最初大家都就翻成奇点，后来呢发现他有时候是环。不是一个点。所以就干脆叫奇性定理。 还是有点专业哈，我们请张元忠先生来说一下。就刚才这个赵教授说到的这个霍金他最伟大的贡献应该是有两个是吧？ 有三个，其实我说了两个。 最主要是关于这个黑洞的，刚才说到了。那么霍金提出了一个这个霍金辐射是吧？ 对，霍金辐射就是赵老师刚才其实还没讲到的，我来补充一下。那个霍金辐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觉得黑洞全是黑的嘛，就是不会发光的。后来霍金出来了以后呢，他就通过他的方法吧，就是把量子力学跟相对论结合起来的方法，然后就可以证明这个霍金是这个黑洞是会发光的。这个光呢就叫做霍金辐射，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是这个霍金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对，就是刚才 最伟大的贡献， 最伟大 的 贡献。 对， 因为这样面积定理很伟大。但是没有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奇性定理呢也很伟大。但是奇性定理呢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是彭若斯和他共同完成的。 所以霍金最伟大的就是关于黑洞的他的这个霍金辐射哈。 对对对对。 这是其中的一个贡献，还有一个刚才您听到就是这个黑洞面积不减这样一个定理是吧？ 对对对。 张先生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黑洞的面积不减，它的意思大概意思，你如果你把黑洞想象成是个篮球的话，它不有个表面吗？那个表面它肯定有表面积，而且呢这个半径越大的话面积就会越大。那对于黑洞来说的话，黑洞的表面积呢它是跟它的质量的平方是成正比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黑洞的质量越大， 它的面积也会越大。然后呢，到两个黑洞相互碰撞的时候，就两个黑洞碰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黑洞了。那么变成一个黑洞以后，那个大黑洞的面积呢，就是会比前面两个黑洞的面积之和是要大的。这个呢，在我们最近的就15年的9月14号的引力波实验当中，其实已经证明了，就当时的数据是完全满足这个黑洞面积不减定理的。所以这也是霍金有可能可以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理论已经得到了实验的证明。但是呢， 引力波在2017年的时候得诺贝尔奖了哈。 没错，但是给那个三个人当中没有包括霍金，对不对？然后呢，刚才说的引力波已经证明了霍金的面积不减定理是对的。所以如果霍金活下去的话，引力波的数据不断的出来的话，最后不断的证明霍金是正确的，那么霍金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是这个意思。 霍金的这个黑洞面积不减这个定理也是有可能得的，是吗？赵教授 对对对，我也这么认为，对。 哦。 因为诺贝尔奖强调一点，就是你这个东西要被试验证明。这个理论呢，你光漂亮不行。物理学是一个试验的科学，你必须得跟试验观测对上。 哦，所以说，霍金的这个理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超前。现在证明呢，他前面一部分理论的，这些理论已经得了诺贝尔奖，需要再有更多不断的有科学家能证明他的这个理论之后，他就可以得诺贝尔奖，是吗？ 对，是这样， 是这样。 哦，那他的霍金的这些理论大约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大约是在他三十岁上下的时候， 三十岁上下的时候， 对对对，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哦，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了， 对。 而现在呢，大家还在不断的这个证明，所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嘛，伟大就在这儿了，他有这个异于常人的这样的一种超前的这个思维和眼光哈。 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霍金啊，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印象呢，更多的好像是从一些影视作品里头来得出的。比如说网友小猪就说了，他说电影《星际迷航》里头霍金客串自己和爱因斯坦和牛顿一块打牌，我印象非常深刻，现在他们真的凑在一个牌局里了。网友非同小可也说，他说我认识霍金是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霍金是谢耳朵的偶像，还出来客串了好几段，太逗了。霍金的确出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是作为最伟大的这个物理学家。那么在宇宙和黑洞方面，他的这个贡献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霍金的这个 奇形定理啊，面积定理啊，那个霍金辐射啊，因为什么呢？你那个宇宙演化当中也有起点，有一个初始的起点，还有个大爆炸宇宙有个初始的起点，塌缩宇宙还有个终结的起点，这个也是包括在它的起点定理里头的。而且霍金也想了一些办法来避免那个起点的出现，他也觉得起点的出现虽然从数学上可以严格证明，但是呢，应该在物理上恐怕是不合理的，所以他想找什么办法呢？他就想了一些办法，比如搞了一些无边界宇宙啊，什么这样一些设想。另外呢，其他的物理学家呢，就认为呢，你之所以能够证明起点定理，是因为你没有把时空弯曲，也就是引力场，没有把它量子化。因为我们知道电磁场是量子化的，其他的物质粒子都是量子化的，都是各种场，唯独引力场的量子化到现在没有成功。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因为你引力场没有量子化成功，所以呢，这个你得到了起点这么一个荒谬的一个结论啊。如果你把引力场量子化以后，正确的新的量子理论当中应该没有这个起点，但这是绝大多数人相信的，但是也有人不相信，认为起点就是本来就应该有的。 所以现在正在逐渐的被证明他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哈。 对对对。 但是也说不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会推翻这个吗？您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在研究当中，因为我对起点定理很感兴趣，我下了很多功夫去看这个起点定理去思考它。我觉得这个起点问题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温度。就是没有考虑我们的时空啊是有温度的。我注意到了有起点出现的情况，基本都是在绝对零度的时候，或者是温度无穷大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起点。所以因为我们一般的理论呢，都是考虑，都是电磁学什么这些理论都不考虑温度。但是引力理论，因为广义相对论呢是万有引力理论，它这个理论呢，万有引力有一个特点， 它跟热啊有一些，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啊，有一些很密切的关系，恐怕它是不能离开热的。你比如说霍金那个热辐射，霍金辐射，霍金辐射得出来之前，霍金就不相信黑洞有温度，为什么呢？因为它你得到黑洞根本就没有用热力学，没有考虑热，只是用微分几何和广义相对论的那些力学的东西，说你这怎么能推出热效应来呢？结果呢，他最后反过来又自己证明了确实有，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理论是不完善的，可能这里头是由于没有把温度呢整个考虑进去，而只是他只是在解决那个黑洞的那个辐射的时候呢，只是局部的把它再把这个理论搞了一下，就是完整的理论还没有出来。 所以科学家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用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来证明这些理论哈、来研究我们世界的丰富多彩。不管是这个黑洞面积不减定理也好，或者是霍金辐射也好，对于我们人类的进步来说，那么霍金他的理论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他这个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这个。来，二位老师。张先生， 我觉得霍金的理论现在还属于一个就是理论的阶段啊，就是因为他很多 能不能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据我了解呢还是比较困难，就是很难用到，至少现在我不知道赵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用不到。 我也觉得是现在用不到，它主要起着一个解放思想的作用，就等于我们对那个宇宙对世界啊有个更深入的认识啊，有一些新的启发，所以说刚才您谈到他是那个就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觉得应该加个之一，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因为这里还有其他很多人啊也做出重要贡献，这些贡献当中究竟哪个更重要，有时候不是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来的，要过若干年以后才行，比如说杨振宁先生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咱们中国也有科学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哈。 对对对。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在这个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来，大家加油答题。 你了解霍金吗？2018年3月14号，史蒂芬·霍金于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即使全身瘫痪，仍然借助电脑语音和蒸汽与世界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你一起读懂霍金。来看第二道题，霍金的故事曾经被改编成电影，您知道是哪一部吗？ A. 万物理论， B. 辛普森一家， C. 星际迷航。 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赵征和著名的科普作家张宣忠先生，带我们一起来读懂霍金。网友常德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霍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完成了这些研究，刚才呢赵教授也说到了哈，那霍金最近几年还有新的学术亮点吗？还有这个，来张先生说说吧。 霍金最近几年，他据我了解，他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叫做黑洞的软毛，就软是软面，叫 soft hair， 英语叫做 柔软的软， 柔软的软，对。然后这个文章呢，他是跟 Strominger 就是一些弦论学家一块做的，他的大概意思是说，黑洞本来是有三根毛，就我们说的黑洞有质量，有电荷，还有角动量，这三根毛，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几根毛呢是很软的，就是没那么明显，就是相当于是涉及到黑洞的信息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就是他进行了研究，这是霍金最近的研究工作，就是大概是这个。当然他更早一些呢，他也写过一些 ADS CFT 的一些文章嘛，但是基本上他后来的研究工作都没有他前期的刚才讲到的三个贡献那么大。 我也觉得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中青年时期的成就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老年以后呢，他实际上思想已经有点老化了，老化了，当然他也可能有重要的东西，但一般来说一个科学家他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青年时代完成或者中年时代完成的。 他后期也其实是在证明他前期提出的这些理论哈。那我也想问问二位老师，就是霍金的离世对于他正在研究的这个领域会不会带来影响呢？您觉得？ 我觉得不会，这个领域还在急速的发展，而且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

即使全身瘫痪，仍然借助电脑语音合成器与世界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你一起读懂霍金。2014年，电影《万物理论》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位传奇科学家的爱情史。《万物理论》取自于霍金首任妻子珍·霍金的回忆录《航向无限：我与霍金的日子》。影片叙述霍金与珍的爱情故事，以及他被诊断罹患了运动神经元疾病的过程。拍片期间，霍金不但参观片场，更大方地将自己所用的计算机语音合成器借给剧组在电影中使用。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我们想了解霍金的理论，可以看他写的书，下面哪一本不是他写的呢？ A. 人类简史， B. 时间简史， C. 果壳中的宇宙。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啊，是这个《万物理论》，这霍金的故事曾被改编成这部电影。答对的朋友也很多，这样我们请这个张玄忠张先生来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好吧？ 好，那我就选第八个吧。 第八个， 对，有大家可以发一下 啊。第八个有什么说法吗？不是，刚才已经很多人来发了 啊。这个基本上也没有，我就是随机选。 随机选的。来，我们的编辑也很快就数出来了这第八位朋友了。我们再先把第三道题说一下吧。霍金写了一些书，那么其中哪一本不是他写的？人类简史、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汉化大展的门票两张。刚才呢，第二道题第八位答对的朋友是张君迈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赵征和著名的科普作家张玄忠先生，这两位见过霍金的专业人士，带大家一起来读懂霍金。那么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这个霍金和平克弗洛伊德合作的一首单曲。刚才呢，大家前面听到的这个电脑合成器的一个男生说的这个几句话，有点像 rap， 这个就是霍金的声音。所以说其实霍金他不单单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实际上他对生活也有很高的热情，尤其是对于音乐，是吧？ 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于这方面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呢？ 我是也听过这个他跟片格弗洛伊德的那个 Keep Talking 那个歌，我觉得也是，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对对对，觉得是挺好的。然后这也确实反映了霍金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然后其实他的前妻就是简，他也写过一个自传，叫做，但他我说他的书名吧，可能大家也看过，叫做《音乐移动全新》。然后他的英语是这样说的，是 Music to move stars， 就是说 music 就音乐。好像看来他的前妻肯定也是非常喜欢音乐的，所以我觉得霍金肯定也是会受到他前妻的影响吧。 这个，所以就有朋友就说这个霍金这么热爱音乐，或许在爱因斯坦面前他也会洋洋得意地播放自己亲自演唱的这个歌吧。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霍金其实用来打字交流的三根手指头其实都已经是不能动了，平时也只能靠抽动面部肌肉和转动眼球来指示这个计算机合成声音。其实您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 是吧？ 是的。 可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玩起了摇滚，像一个老顽童一样。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听到的这个他和平克弗洛伊德合作的这首单曲，据说这首歌他是抽动了很多次的右脸颊，好不容易才唱出来的，抽动脸颊然后指示那个计算机来拼写出他的这个读音。我觉得听完他的歌就知道什么叫生命不息，音乐不止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唱到底哈。那么也有人说呢， 霍金之所以广为人知，他的研究是一方面，更重要是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经历，他怎样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他的这个故事应该说特别的励志，是吧，赵教授？ 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呢，应该说主要还是他的做出了很杰出的成就。 是， 而且呢，大家也是考虑到了他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之下能够做出这些成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太激励大家了，对吧？ 嗯，没错。他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曾经说过，就是一开始他是这个成绩也是一个一般的同学，好像 对对对， 就是对于他的这个疾病做出了确诊之后，对于他好像他的人生也是一个转折点，是吗？ 是这样的。 嗯 啊，他这个人呢喜欢玩啊，所以他很当然还是很聪明，他比较容易的就可以那个掌握这个一般大家努力学习的东西，所以呢他大量的时间呢还是用去玩了。就这次生病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嗯， 起先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都没有希望了。 嗯 啊，买了些酒在屋子里头喝，觉得这下就完了。后来呢，因为他的妻子呢，他的第一位夫人呢，当时是他的同学， 嗯， 是学那个是学哲学的，这个夫人呢就跟他说呢，当时还没有结婚嘛，说你病了我也要嫁给你啊，你能活多少年咱们就过多少年的那个夫妻生活啊，在一起怎么样？这对霍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觉着，至少他当时觉着我将来有了家，我得养家呀，我还是得努力啊。于是呢，他就去努力了，一努力发现他很喜欢科学。 对，虽然那时候大夫诊断说他只能活两三年，后来一看还是。生活还是可以的，所以他也就要努力的要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哈。 对对对，而且他一钻研呢，发现自己还挺喜欢科学，就干进去了。 嗯 啊，就干进去了。那个医生确实对他的前景估计不乐观。85年来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们讲，也是觉得他还可能还能活两三年，也就是这样一个估计啊。但是没想到他一下活到那以后还30年了。 确实是，我觉得他也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疾病更多的激发了他要让自己这个天赋更多的这个使用出来哈。霍金的这个疾病其实非常的这个痛苦。节目一开始二位跟我们就说了近距离接触霍金的经历，就可以了解到刚才赵教授说的，一开始他还能说话，那时候是85年的时候，但是已经很不清晰了。那么张先生，您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是用电脑打字转为语音和大家说话，而且只能那个时候是用手指头还是用眼皮看？ 他是用眼睛看的，他是 已经眼皮看了哈。 那个时候2006年就是用眼睛看的。 所以网友盖亚就说，他说我一直觉得霍金通过电脑说话其实很累哈。您见到霍金的时候您是怎么什么样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友谊宾馆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问题嘛，他打字的时候是用眼睛打的，然后打得特别慢。 嗯， 然后因为那天天气可能有点热吧，因为是6月21号是已经夏天了，北京也挺热的，可能空调开的温度也没那么低，所以我看到霍金的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他边上站着嘛，所以我能看到他的脸上他的背上都有很多的汗珠就冒出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霍金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说实话是这个感觉，就是真不容易，因为我们平常人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霍金就是那么艰难的去做，他就回答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都是汗流浃背，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我当时形容他是一个可怜的伟人或者大师吧。 但是可能他自己还对于这个生活是充满了热情的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唱的这个歌，还有他这个参演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像这个《星际迷航》里头，他客串自己和爱因斯坦、牛顿一块儿打牌，孩子呢能说笑话哈。 对。 然后后来还这个跟这个谢耳朵一起在这个《生活大爆炸》里头， 对， 亲自出现，还演了几场戏， 对， 还给这个谢耳朵出这个脑筋急转弯。 是的，是的， 都可以这个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而且呢，他虽然身体状况不太好，但是真的是，对于这些喜欢科学的人，应该说他也是充满热情的。比如说最近两天大家都在热议这个霍金，他在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不是有这个新浪微博嘛，最后一条就是回复中国少年偶像团体成员王俊凯的一个视频的提问，所以他也很乐意分享他的思想，是吧？ 对，他对，这也说明 霍金他对青少年的成长还是比较关注的，而且也是对我们中国也是比较关注的。我也看到了他的那个微博，确实是非常令人振奋，尤其是最后一个微博就是留给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视频做的也很好，而且我觉得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这个互动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是，他对这个王俊凯提的一个问题做出回应，他说他的提问让我看到了中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思考和好奇心。我希望当你们追求科学及其他创意的时候，如此的好奇心和自信可以延续下去。这些品质也会一起就是延续到未来哈。 对，是的， 充满了这个鼓励。那么霍金他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现在说他是一个老顽童了，因为后来岁数大了嘛。他特别爱恶作剧哈。我听说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是特别喜欢谁的话，就喜欢拿那个轮椅去压人家脚，是吗？听说这个英国查尔斯王子就被他压过脚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确实压过查尔斯王子的脚，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说他这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用轮椅压过撒切尔夫人的脚趾头。 他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来就是用一些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个喜好，所以他用轮椅压脚倒变成了他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方式，是吧？ 是的，是的。 因为大家不是都老说霍金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二位老师觉得在爱因斯坦面前霍金会去偷偷压他的脚吗？ 我想他不会吧。 他还是很尊重爱因斯坦的， 很尊重爱因斯坦的。 其实确实是这个在这个物理学界呢，我也看到，就是说霍金在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实际上跟爱因斯坦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是吗？ 他是在爱因斯坦理论上往前走， 嗯， 他并没有否定爱因斯坦的理论， 嗯， 而是把他的爱因斯坦的理论呢和量子论呢做了一些结合， 嗯， 当然我们知道跟爱因斯坦的那个理论呢就是时空弯曲， 嗯， 把量子论跟他结合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嗯， 现在不能彻底结合，但是呢就是局部的一个结合， 嗯 啊， 就是说他在爱因斯坦理论的基础上还往前进了， 往前走了， 啊， 他并没有否定爱因斯坦， 嗯， 对。 网友君君说了，霍金还曾经说过，说2060年地球会变成火球，二位怎么看？确实霍金有过很多的预言和观点，比如说他说一定有外星人啊，还说过人工智能会终结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其中有的可能是他曾经说过，有的就是后来大家这个有点以讹传讹的意思了，是吗？ 对，可能是这样的。 嗯， 另外他也可能开玩笑，有时候说， 嗯， 是吧？有时候比较随便的那样聊一点聊聊天这样说的，啊。 我觉得他有可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因为霍金他本身是一直坐在轮椅上好几十年，所以他内心其实是寂寞的，或者说是痛苦的吧，有一定的痛苦，有可能。 嗯， 然后他需要通过这样引人注目的方式来刷存在感吧，我们说的就是让大家感觉到他，时刻感觉到他的存在。然后，当然有些话，有可能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有可能说出来的，对吧？但是他年轻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的，他后来最近变成这样，有可能呢，也是媒体的那种扭曲的报道， 放大 的报道，对吧？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不大能够考证霍金他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他的那个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于霍金的哪些言论和观点二位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我对霍金最近的言论啊，其他的火球啊什么，我倒是不大赞同啊。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人工智能的威胁，这个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就像那个特斯拉公司的 CEO 也说过，他说这个人工智能有威胁，对吧？然后霍金也说，人工智能确实，因为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说，人脑跟人工智能确实也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人工智能自我进化的话，确实跟机器人结合，现在不是已经有了那种会后空翻的机器狗，或者是会开门的机器狗，还有呢是我看到一个视频是用那个杀人蜂，就是那个也是人工智能控制的，它有面部识别的功能，它的那个无人机嘛，相当于它做成蜜蜂的样子，它里面有微量的炸药，它能够在人群当中通过人脸识别找到这个它要袭击的人，然后把炸药发射出去。这个在《战狼2》这个电影当中也是有的， 就是这个就是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的结合以后，就可能会如果被一些不良分子利用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很大规模的一个杀伤力吧。 哦，所以说人工智能会终结人类并非是危言耸听哈。 啊，我个人觉得是有这个危险性吧。 危险、 就是、 另外他说有外星人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哦， 因为宇宙太大了，肯定应该有个高级的生物在其他的星球上、 嗯、 只不过我们人类以前呢也有的想得太乐观了，以为是不是在我们附近的行星上就会有，现在看来附近的行星上不会有，但是在远一些， 嗯， 在银河系里头就应该肯定会有的。 说到这个霍金呢，他对于这个生活的热爱还有一段就是他特别想去太空的哈，有一段录音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认为如果不进入太空，人类就没有未来。我因此想鼓励大众对太空的兴趣。我一直梦想着进入太空，零重力飞行是太空旅行的第一步。 2007年4月的时候，霍金在大西洋上空的飞机里头体验了这个失重的飞行。他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 勇敢的一个人， 很勇敢、很大胆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就说：“他说我一辈子都想在太空飞翔，可能就这种对于他这种肌肉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失重会给他带来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是吧？” 对，而且他本身就是研究引力理论的，引力理论是在整个太空中都适用的一个理论，就是万有引力理论啊。所以他向往太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 也要验证一下自己的理论是吗？ 也许有这个可能，对。 网友月轩说，他说我打算买一本《时间简史》来看看。其实我们刚才也出了一道题，就是我们要霍金写过一些很多的这科普著作哈，尤其是这个《时间简史》。可能最近这个也有很多人在说《时间简史》可能是有史以来就是最普及性最强但是最多人看不懂的一本书，很多人买来未见得能看超过3页，是吗？ 对，他这个书实际上写的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偏难的，就是有点、他毕竟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本科普书，他也没有科普的经验吧，或者科普的经验不足，所以他写的书确实很畅销，但是确实对老百姓来说不是很好懂。对、 他还写过哪些书呢？二位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学习。 他还写过《果壳中的宇宙》，还有呢写过一本，最近有一本描述哲学的那个书，就是哲学大概意思哲学已经死亡了那个书。赵老师您去参加过他们那个湖南出版社那个是什么书 发布会是吗？参加了什么活动、 那个是大设计、大设计、 大设计、 大设计。 这个三本书都是他写的 啊、其实写的都是有关于他对于这个宇宙的这种思考是吗？ 都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都是和他研究、都是和他研究的理论有关的。另外他还有些是他跟彭若斯两个人的对话啊，叫时空本性，但那个就看我觉得一般的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看不懂。 那个别说大学物理系的人看，我看过那书，那个书非常的难懂，它里面有彭老师的什么扭量理论啊、曲斯特理论，这些 那个得专门搞广义相对论的人看着都会很费劲。 对， 别说那个了，就是为了做这节目、我昨天研究二位老师写的科普论文我还看了好几遍呢。来我们看一下，有这个朋友们也是发来了一些这个微信哈。哎，对了，我们先说一下吧，这些书的这个翻译，就是尤其是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翻译是霍金的这个弟子翻译的是吗？ 哎，吴中超。 他在中国也有弟子。 吴中超原来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的硕士、后来跟霍金念的博士。你说起来这事儿还真是，吴中超原来这本书为什么是《时间简史》这本书呢？会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呢？就是北师大出版社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当时吴中超跟我是大学本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所以吴中超曾经打电话跟我说，让我跟北师大出版社联系一下，他们愿不愿意出。但是那个时候比较早，这本书我也没有看到。我跟北师大出版社谈完以后，他们没有什么表现出热情，最后他就正好湖南科技出版社就把这本书拿走了。 所以说您二位还会感到有些遗憾啊，毕竟你们北师大的人是吧？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这个微信，王马儿说，他说我至今没有搞明白爱因斯坦和霍金的理论，倒是看了很多科幻电影有点明白了，这是更通俗的这种科普的方式哈。他说反正啊就是到达了光速，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也希望赵教授你们加油哟。 好的， 感谢谢啊。 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赵教授来选一个第三题的幸运听众吧。 我想第一名吧。 第一名，鼓励一下第一位是吧？ 鼓励一下第一位吧。 好。 你了解霍金吗？2018年3月14号，史蒂芬·霍金于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即使全身瘫痪，仍然借助电脑语音合成器与世界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你一起读懂霍金。科研成就之外，霍金对于科学传播的贡献很大。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该书被译成40余种文字，出版1000余万册。2001年10月，又一部作品《果壳中的宇宙》出版发行。该书是《时间简史》的姐妹篇，以相对简化的手法及大量图解，诉说了宇宙的起源。除了出书，霍金也亦试图通过通俗演讲，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我们看到这道题的答案是 A。 第一位答对的朋友赵科宾，恭喜您。今天呢，我们跟着二位更多的读懂了霍金。曾经有人问霍金说，如果让你告诉外星人我们人类取得的最高成就写在一张明信片的背面，您会写什么？霍金说，告诉外星人关于美的或者任何可能代表最高艺术成就的艺术形式都是无益的，因为这是人类特有的。霍金作为一位特殊的物理学家，用行动和精神鼓舞了世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对宇宙、对科学、对生活保持好奇，充满热情。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对于霍金，我相信你们还有很多想跟大家说的，是吗？来，赵教授。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都老了，希望那个年轻人呢更加努力啊，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呢，往上走啊！因为在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特别好的形势的情况之下，希望大家更加努力啊，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 好，谢谢您，张先生。 我呢是作为一个科普作家，我觉得霍金呢，他既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个科普作家。我在北京市科协的科斗五线谱网站，这是一个科普网站，也工作了好几年了。然后我对科普想说几句话，我就觉得大家应该是理解科普，支持科普，然后也希望我们中国能够涌现出像《时间简史》那样畅销的科普书，然后国家也更加的支持科普事业。 嗯， 谢谢大家。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好，接下来我们还是为大家来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便宜坊烤鸭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有着600多年的餐饮文化历史。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便宜坊是怎样做出让人垂涎三尺的鲜美滋味呢？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匠心和绝技？在如今健康绿色的饮食观念下，便宜坊又如何坚守和蜕变？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带您走进便宜坊。 有个帅气的小哥哥火了，他利用寒假时间制定了30天不重样的早餐计划，每天给父母做花式早餐，什么香菇鸡丝面、南瓜粥、八宝粥、饺子、火腿鸡蛋三明治、牛肉馅饼等等，真的是不带重样的。这位小哥哥表示啊，以前都是赖床啊，老妈做饭，那现在也该让他享享福了。 这份孝心真的是让我自愧不如，能捯饬自己，能吃上早饭已经是很不错了，经常饿着一上午。 喝羊奶啊，瑞麟羊奶啊，全部是独立的小袋包装，放在办公室放在包里都好，来不及了温水一冲，配个饼干啊包子啊，就是一顿营养的早餐，而且它价格还不贵。 嗯， 广播里面有活动，258一盒打3折，只要89，而且啊，瑞麟获得了由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厂家给予低门槛的试喝机会，3盒就免费赠送一只紫砂养生杯。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